到连城，一天心情如七彩的天星空间记忆，找到地卡门进来的你敢逍遥，站起身突然消失没有踪影，留了个短笑，又忍不住的笑，还忘了爱的方向，反正也没人在意，倒像拍戏这是你，广告拍抬头是你，杂志翻开也是你， LED 也是你，怎么都是你，什么都像你，怎么都是你，哇哦，什么都像你，哦 ，It's me, the real, real, real love, I hope real, real, real love, It's me, the real, real, real love, I hope real, real, real love,消失没有踪影，留了个短笑，又忍不住的笑，还忘了爱的方向，反正也没人在意，倒像拍戏这是你，广告拍抬头是你，杂志翻开也是你， LED 也是你，怎么都是你，什么都像你，怎么都是你，It's me, the real, real, real love. I hope real, real, real love. It's me, the real, real, real love. I hope real, real, real love. Real, real, real love. I hope real, real, real love. It's me, the real.It's me, the real